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这给我们以想象的空间，其实不分古典、流行还是其他种音乐的类型。而一直以来，很多朋友都认为管弦乐是一种过于高雅、精神化甚至是神秘的音乐。其实它也像文章一样，也有深浅之分，只要懂得欣赏方法。所以在今天的特别创意中，我要带给你一个用管弦乐写出的一个音乐童话故事。这部童话故事很好理解，这是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为孩子们写的一部交响童话，完成于1936年春天。作曲家运用管弦乐队当中的乐器来刻画人物和动物的性格、动作还有神情。音乐中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段落不但形象鲜明，而且还表达了艺术的魅力。音乐中用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弦乐还有打击乐所做出来的具有特性的音响，分别代表了各种人物和情节。那在今天的特别创意当中，我们就来欣赏彼得与狼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叫做彼得的小朋友智斗大灰狼。这个故事非常有趣，也很特别，因为它是用音乐来讲述的。比如说，长笛是可爱的小鸟，没错，我们听到的这段可爱的小鸟，长笛扮演的，而双簧管扮演的是嘎嘎叫的鸭子。单簧管呢，扮演的是狡猾的蹑手蹑脚的黑猫。八松管好像低沉的老爷爷。而下面要出现的圆号则代表大灰狼。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彼得小朋友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管弦乐队中的弦乐器一起合奏扮演的。而木管乐器代表着猎人。

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腾冰，以下将为您带来特别创意博大的世界音乐融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又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沙日夫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沙日夫。 我们今天又为大家要奉献上一道丰盛的音乐大餐了。 好的。 今天沙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跨界音乐，或者说是一种融合音乐哈。 对，其实呢，在古今中外，音乐的融合呢，就一直在存在着。只要是有文化的交流，只要是有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时代和时代之间的文化交流，它就一定会存在着融合。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二胡这个东西呢，其实最早就不是咱们中原的乐器。实际上呢，胡琴一说这个胡这个字儿，说所有的人都能想得到来自北方少数民族。那么北方少数民族这个胡琴通过一些个文化交流来到了中原地区以后，中原地区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好听，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自己就做了一些改造，例如把这个共鸣腔从这个白桦树的共鸣腔变成了楠木啊，或者变成了檀木的这样的共鸣腔，哎，听起来声音呢，可能就更加适合中原地区的人的欣赏的习惯。 哦，那刚才沙老师讲的这个融合，主要是乐器方面的这个融合啊，变革。那有没有其他的音乐其他方面的角度的这个融合呢？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最近这一些年，有一些个歌手开始逐渐的喜欢把古典的美声唱法和现代的流行唱法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融合。然后呢，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个音乐家或者是音乐的演奏家呀，或者是音乐的再创作者，他们会把一些非常古典的乐曲拿到现代来，用一些现代的演绎方法重新演绎一遍，这也是古今之间的融合。那么其实呢，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国际上呢，也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民族，比如说有非洲的一些古典的音乐，然后有凯尔特地区的一些音乐，西班牙地区的吉普赛人的好多好多的音乐，都在现代文明的环境当中经历了跟现代音乐之间的一个融合的过程。所以呢，我认为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哦，你看我们说这个融合哈，或者说跨界也好，它有很多这个角度，比如说乐器的融合呀，还有创作理念的融合呀，然后民族这个不同音乐风格的融合呀，然后演唱形式的融合呀，方式融合呀，等等呢，有很多的形式哈。 对， 好，那我们就分别来跟大家介绍，同时我们还会听到这个相应的这个音乐素材哈，很棒的。首先就来说一说这个跨界唱法的融合。 对，2008年的时候，咱们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听到莎拉布莱曼来唱咱们的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的这个主题曲，当时很多的人很有可能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如此近距离的去理解莎拉布莱曼。所有的人都以为莎拉布莱曼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的音乐剧的这么一个歌手，但实际上呢，由于莎拉布莱曼的存在，致使我们后来发现，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唱法，叫跨界唱法。就是莎拉布莱曼，她既能够拥有着非常深厚的美声的功底，但是与此同时呢，由于她之前常年的在音乐剧的舞台上活跃，致使她对通俗唱法的这种灵活度的这个掌握又非常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你会发现以莎拉布莱曼为首，她周围又出现了一大批的歌手，例如安德利亚波切利，咱们在 这个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开幕式上听到了安德烈·波切利他去唱《今夜无人入睡》。 嗯， 但是紧接着转身第二天，人家这个就飞到了这个日本东京， 嗯， 去唱了一个带有通俗风格的《卡鲁索》这么一个作品。 嗯， 所以当年我们在2003年、2004年第一次听到他们两个人合作《Time to Say Goodbye》。 嗯， 当我们听到他们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全世界的所有人都疯了。 嗯， 说这个作品怎么会有那么深厚的底蕴？但是与此同时，我好像我们又觉得又距离自己那么的近。 嗯， 对，所以我们就被他们的这样的歌声打动了。当然了，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不是《Time to Say Goodbye》，是他们的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大地之歌》。 我们先来听听看，待会儿回来再来分析这首作品。 嗯。 Forse stiamo insieme solo qualche istante. Sì, ti stiamo ad ascoltare. Il cielo alla finestra was the one to be. Si sbaglia in la notte. Già così lontana, già lontana. Guarda questa terra che gira insieme a noi, anche quando è buio. Guarda questa terra che gira anche per noi, a darci un po' di sole, sole, sole. My love, che sei l'amore mio, sento la tua voce e ascolto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的是音乐的融合或者说是跨界。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作品呢，来自莎拉布兰曼和安德雷波切利，他们俩是很好的搭档哈，也是合作演唱了很多歌。刚刚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大地之歌》哈。 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下面这位歌手哈。 嗯。 推荐这首歌之前呢，要跟大家提，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一首歌，就叫做《You Raise Me Up》。 对对、最早这个作品是出现在1997年的 Secret Garden 的专辑里，可是后来呢，这首作品真正唱出来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叫 Josh Groban、对，就是乔治格鲁本。对，这个歌手呢，他在美国其实很年轻，11、12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了自己的专辑了。 哦， 那么这个男孩呢，他的整个成长的路程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他的声音也非常的浑厚，非常的醇厚。他拥有着一个小男孩的脸庞，但是与此同时呢，还拥有着男中音的共鸣腔体。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像男高音一样咏叹。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那会儿有一次，应该是一次纪念的晚会上，这位 Josh Groban 他演唱了 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当他这首歌在演唱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这首作品是他的原唱，但实际上真的不是，是 Secret Garden 的。但是从此以后这个作品就火了，因为这个作品太容易去展现出一个歌手的演唱技能和演唱技巧。这个歌手有多少功底，这首歌一张嘴马上就能听出来。 哦， 就 好像是考试的一道试题似的，一试就能试出来。 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是 Josh Groban 的另外一个作品 Parity。 Parity 那是意大利语，翻译过来呢就是我亲爱的。 哦，我们先来听听看。 Sento nell'aria il profumo di te, piccoli sogni vissuti con me, ora lo so, non voglio perderti, quella dolcezza così senza età.La tua bellezza rivali non ha il cuore mio, vuole soltanto te, per te vivrò, l'amore vincerà, con te. Con te avrò mille giorni di felicità. senza di te. 刚刚这首歌呢，来自乔治·格鲁本哈。那刚刚这首歌曲是不是又很有这个很浓郁的意大利风格？ 对，它带有着非常浓郁的意大利风格。 嗯， 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个作品当中听到非常明显的拿破利小调的那种音乐感受力。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位音乐家哈，可能前面听众朋友说了，为什么沙老师介绍的，你看这都是外国人哈， 对， 那我们中国的呢？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大提琴家啊，这个是个华人大提琴家，他叫马友友。 哦，太有名了。 中国人最早认识他是因为《卧虎藏龙》。 嗯， 对，李安的那个电影《卧虎藏龙》的时候，当大家突然间发现用大提琴能演奏出如此美妙的中国风的时候，后来一看，哎，果然是一个中国人。可是简单看一下呢，他不是中国国籍，但他是一个华人，他对整个世界文化、对中华文化以及整个全球文化格局这件事情的看法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入。所以这个大提琴家他的演奏技术真的是不多见，绝对是出神入化。有好几届的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上，马友友都在上面连续演奏当年的最著名的电影的背景配乐。 嗯， 对，所以这个马友友应该是在整个美国来说都应该是举足轻重的一个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了。 嗯，那我们接下来听听他的哪段作品。 马友友的音乐风格呢，最近这一些年逐渐的趋于现代化。 嗯，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马友友开始喜欢上一些更加的有节奏感的作品， 嗯， 例如 Tango。 所以马友友前段时间曾经写过一个这样的作品叫 Libre Tango， 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别样风情，大家可以听一下。 这段音乐来自马友友的哈，叫做 Libo Tango。听到这样的音乐，就让我们一下想起了这个西班牙。 嗯， 哈啊，那种浓浓的民族风情是扑面而来。其实我们在这样的很多的融合的音乐当中啊，都能多多少少感受到，哎，一会儿那个民族的影子啊，一会儿那个国家的这个文化都在里面哈、啊，很丰富在充盈在其中。 对， 好了，我们今天请沙老师来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融合音乐，或者说是跨界音乐哈、 嗯。 跨界怎么跨？我们前面说了，唱法上可以跨、 嗯、 啊。这个还有就是技法上可以跨， 对，现代技术和古典技术的融合，对， 对，技术、嗯、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刚才我说的，就是文化， 对， 对吧、 嗯？ 文化还有音乐元素的这种融合了， 是的， 嗯， 我们见到的最多的肯定是美国的一些个电影的配乐了， 嗯嗯， 其实美国的现代音乐已经融合了非洲音乐， 嗯， 融合了法国音乐、 嗯、 西班牙音乐、英国音乐和一部分的中国音乐， 嗯， 当这一部分的音乐全部融合在一起，这已经是美国的现代音乐文化的一个大环境了， 嗯， 那么紧接着在这个文化大环境当中，我突出一点非洲音乐， 嗯， 这个时候就我们就可以给阿凡达做配乐了， 嗯， 我突出一点英国的苏格兰高地的音乐风格，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勇敢的心》这样的作品来做背景配乐了。 对对对对对，记得、 嗯， 没错，这个《勇敢的心》这段音乐也是每一次听起来都是让人感觉荡气回肠的， 是的， 很震撼的。 啊， 特别是这个《勇敢的心》营造的这个、开始的这个风笛， 嗯， 一想起来大家就会联想起啊，苏格兰，没错，就是那儿了。 是的， 嗯， 苏格兰高地那个生活的状态，我自己亲自去过一次， 哦、 确实，当地老百姓生活的那种无忧无虑，当地老百姓内心当中的那种平静、 嗯、 还有在遇到了一些个危机的时候，人们内心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状态，的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所以当时我认为像《勇敢的心》这样的电影所能够拍摄出来的当年的苏格兰啊这个民族解放运动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我觉得是它表现的是非常深入的、 嗯、 所以我觉得《勇敢的心》这个作品也算得上是 James Horner 写出的所有的民族文化作品当中非常非常有深入的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又是一首代表作品哈，《勇敢的心》，给我们展现的是这个浓郁的苏格兰风情啊。说到这段音乐和前面《阿凡达》的那个背景音乐，它是来源于一位创作者是吗？ 对，就是 James Horner。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这一些年，只要一想起美国电影配乐，我总是能想到 James Horner。 嗯， 对，因为这个人他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文化都曾经有过非常深入的了解。 嗯， 对，他甚至曾经专门为木乃伊那个电影，就是《盗墓迷城》那个电影。 嗯。嗯， 去专门去考察过埃及音乐， 嗯， 他为这个 功夫熊猫，对，功夫熊猫，然后他也参考过中国的音乐等等等等。 你看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么多的音乐作品哈，也让大家这个把耳朵都打开了哈，感觉世界现在呢，怎么说呢，由于现在通讯越来越这个方便了哈，感觉我们已经不再有什么距离了。 是的， 音乐呢让我们更加没有距离了，这个世界是个大融合，音乐当然也是个大融合。 是的， 最后呢请沙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您看现在这个整个融合给我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它的方向又是什么？ 其实呢，我认为音乐的技术融合或者创作技法的融合，还是民族文化美感的融合，它都代表着整个多元的世界文化的融合。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以及任何一个人，你想要去了解世界、去感受世界、去让周围的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关注你、体会你，并且去看到你的价值，你都应该少一些自闭，多一些容纳，然后敞开自己的心扉，然后会最大丰富的来丰富到自己，然后这也是每一个人自己自信的一个关键的表现吧。 从音乐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人生了哈。 是的。 好了，要感谢沙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丰富的音乐素材，给我们奉献上了这样一道音乐大餐哈。再次感谢沙老师。 好，谢谢。 好，沙老师再见。 好，再见。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特别创意博大的世界音乐融合，编辑主持制作腾斌，代表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我爱斑马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离人的线。 斑马线，斑马线，这是一条爱心的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他， 您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今夏超。